六，练习。 五，听数。玛丽的毛衣是新疆生产的，样子好看，颜色也漂亮。大卫说，新疆的水果和饭菜也好吃极了。玛丽听了很高兴，她约大卫今年七月去新疆，在新疆可以玩，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大卫让玛丽别吃的太多，要是吃的太多，回来以后就不能穿那件毛衣了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消息，小孩，笑了，科学，可以，客气。二，朗读绘画。这些花是买的吗？ 不是买的，是我做的。 你的手真巧。 哪儿啊？我刚学。 是跟何子学的吗？ 不是，是跟一个中国同学学的。